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丁晟执导，王凯、马天宇、王大陆、吴越主演的电影《英雄本色2018》明天开始在全国公映。动画电影《公牛历险记》将于本周五在全国上映。电影改编自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西班牙经典童话。昨天影片在北京举行了超前观影活动。美国狮门影业出品的家庭剧情片《奇迹男孩》本周五在中国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个天生面部畸形的男孩重拾自信、积极面对生活的励志故事，由奥斯卡金球双料影后茱莉亚·罗伯茨、好莱坞新星雅各布·特瑞布雷等人主演。由李冰冰、吴尊与凯南·鲁茨共同主演的中澳合拍动作冒险片《迷巢》本周五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生物科技公司的安全员进入洞穴之后失去音讯，公司派遣各怀鬼胎的搜救队进入展开救援时发生的故事。将镜头对准传统匠人的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匠人》，凭借对东方人文美学的出色呈现，曾在网络上积攒下良好的口碑。这个系列的第三季将于明天在优酷首播。第三季的选题更为多元化，北至山东年画，南至台湾花艺，东至东洋竹编，新至香港霓虹灯，各行各业的一代宗师将以传奇性的师徒故事颠覆观众对师匠的定义想象。继热播战争剧《硬骨头》之后，继续讲述东北抗联时期抗战传奇的《硬骨头之绝地归途》将于本周六登陆北京影视频道。这部剧采用全新的叙述手法，以全景式的角度描绘了战争年代的画卷，书写了东北抗联时期鲜为人知的浴血传奇。世界小提琴大师艾拉·马利肯魔琴之夜音乐会本周日将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据介绍，这场音乐会马利肯将会把莫扎特、威尔第等古典大师的作品跟摇滚融合在一起。由杨立新和陈佩斯主演的话剧《戏台》本月25号将在世纪卷再次和观众见面。这部剧讲述了戏班后台发生的一日故事，打破了常规的舞台空间意识，将舞台进行180度大翻转，一向神秘的后台变成了向观众开放的舞台。大型神话木偶剧《大闹天宫》将在本月27号、28号在中国某剧院大剧场和观众见面。话剧《玩家》将于2月2号到2月21号在首都剧场上演。每年小年夜，北京新春音乐会都会在人民大会堂上演。2月8号，第14届北京新春音乐会也将如约而至。阎维文、单秀荣、吕薇等歌唱家将用一批民歌作品向观众送上新春的祝福。墨西哥经典话剧《社会形象》将于2月9号、10号在开心麻花小剧场上演。昆剧《赵氏孤儿》将于2月12号、13号登陆保利剧院。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午后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天气转晴，扩散条件转好，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明显改善。明天北京的天气以晴为主，白天阳光明媚，风轻云淡，适宜您居室通风和户外活动。但是要提醒您的是，早晚的气温比较低，请您外出的话要注意防寒保暖。我们再来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转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预报状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一部名为《太空救援》的影片1月12号在国内院线上映，迅速收获了诸多好评。凭借强劲的口碑、故事本身的真实力量以及震撼的视听特效，该片有望在竞争激烈的中国电影市场实现突围，重写俄罗斯电影在中国的战绩。今晚演艺群会带您从《太空救援》看电影界的太空竞赛。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晚上好，我是静瑜。 嗯，欢迎各位啊。那今天晚上呢，刚才我们片花的也介绍到了，是因为最近有一部电影啊，一下子让大家一下刷屏了啊，叫做太空救援。那我们今天也是请来了一位著名的影评人，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部太空救援，包括我们也一起聊一聊太空电影。如果您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欢迎您啊和我们一起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欢迎一下影评人电子骑士，欢迎您。 大家好， 这个先这样吧，先生，请您给我们点评一下你对于这部太空救援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觉得这个电影怎么样啊？给我们点评一下。 我觉得还就是有点出乎意料，因为它这个成本不是很高嘛，因为我们这几年看过一些这种这个好莱坞的大片，对吧？地心引力啊，然后星际穿越啊，然后这个还有火星救援啊，等等的，那个都是成本很高的这种商业大片。然后这个俄罗斯的呢，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以前也是一个这种太空的大国，对吧？但是它的电影和好莱坞毕竟就是商业片还有一定的距离。 对。 但没想到呢，用一个很低的成本，但拍出来确实是像模像样，而且就是说有他自己的一些风格。我觉得是一个这个就是很不错的一个片子，而且就是有些太空当中的场景啊拍得非常的美，很宏大，就是这种片子确实就是适合去影院看的这种片子。 没错，其实就说到这个啊，静瑜可能最近忙工作啊，没来得及去走进影院啊。 对，咱俩都忙工作。 然后呢，因为如果去到影院里去看的话，这部电影如果说在画面和场景上来说的话，可能你有些地方会觉得哎有点假，比如说他锤那个最后锤那个太阳能发光机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一看就是动画感特别强的，但是其他地方说实话有很多地方真的看不出来。 对他的这种这个整个做的这个真实度还是挺高的。因为他很厉害，他有一部分就相当于是实拍，是上天去实拍的。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好莱坞的这个大片这个部分基本上都是特效做的，对吧？它是纯 CG 特效来做的，比如说在地上拍一段，然后呢背景给你合成个这种太空当中的背景啊，它是模拟出那种失重的感觉来。但俄罗斯人就比较这种这个简单粗暴嘛。对，他们说是就是给他们弄了个类似于是飞机还是什么东西的，把这个摄制组给带上天去，在天上拍的。 啊， 对， 那他拍， 当然他不可能是说上那个卫星 的 那个轨道，对，不可能上那个太空的那个轨道，可能是一个就是类似于这个比较低的一个轨道，就相当于我们坐那个民航飞机，大概那也是几千米的 高空去拍的，所以它有很多的这个地方是实拍的，这个很厉害， 所以看起来就很生动啊。 对对， 经历面层拍摄啊，所以可能会看到你在太空当中俯视的一些地球的视角，所以画面才会显得那么美。 没错， 不太像我们通常想象到的好莱坞的电影当中，大家都在棚里面绿色幕布的，所以突然从那个画面切到他拍摄的实景当中，哦，原来是这么做出来的。 对，其实包括好像那些年比较火那个《星际穿越》，也是说花了大价钱做了那个叫。就是有点像个核桃核那个叫什么东西来 啊？那个黑洞 啊，黑洞那个， 对， 那个是为什么会花那么大的价钱？这个 他那个首先从设计上头，因为黑洞这种东西以前没人在电影上表现出来，它是一种天文的现象。 啊、 按说黑洞实际上是看不见的 啊， 它叫黑洞嘛，它真的就是特别黑， 对对对， 就是它能把你 把所有的光都 对，把你的光都给吸进去，所以它怎么在电影上表现出来？说就用了很多的办法，你表现出来，你还不能是一个假的东西，它得像真实的。说专门做了一个模型去模拟它，也就是说，它在电脑上先是。从天文的角度来讲，做了一个模型，告诉你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再呈现在画面上。 画面， 所以他做了很多背后的工作。 哦， 这个钱可能很多是花在这上，不光是画一个表面上的这么一个特效的东西。 因为我们如果说作为我们的这个门外看的话，就当时那黑洞不就是就一帧设计图吗？对吧？就感觉不就那个跟核桃核似的，那个东西至于花那么多钱？原来它是其实是里后面有很多的，就是说科学计算， 对， 是我们看不见的一些成本。 对对对，是 确实，在太空电影当中的话，需要烧钱的部分很多。但这部影片其实刚刚像电子其实也跟我们提到了，很多东西是实拍的，因为它受到了俄罗斯太空总署的鼎力相助。 对， 片中有很多的素材，比如说像挂钩啊、绞盘呐、宇航服啊、飞船、空间站、地面控制中心等等，大多数都是真正服役过的一个设备。 对，它那个最重要的这个道具就是它里头的其实的主角，就这个礼炮七号这个空间站。 嗯嗯 嗯， 这个空间站是从这个俄罗斯的那个就是旧的那些东西里头把它的好多东西给挖出来了。 啊， 就是它还有一些这个存留的一些东西。 哦， 啊，包括那个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它的那个 宇航 操纵台。对，宇航 服， 就人家都是真的把那东西给拿出来重新给修补了一下， 太空总署就直接给你拿来用了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所以它这种东西就能保证它非常的真实，然后非常的就是有质感。 是，所以其实这部片子去年的时候，因为是今年1月12号已经在上映状态了，大家现在也可以去看的。但这部片子17年的时候整个是取得的成绩在俄罗斯非常大，算俄罗斯最受欢迎而且还是一个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电影。 是的， 之前我记得有用过这样宣传套语的还是印度的《摔跤吧爸爸》。所以对，大家觉得说，哎，印度好看，他真的来了中国本土可以吗？结果发现，哎，也还蛮成功的。 对，其实但是这个电影它之前还真是没有宣传的 是 特别的狠啊，完全就一下子口碑爆裂开。 对对对，因为我们前几年其实已经引进过一些俄罗斯电影了，就是再早几年有一个那个斯大林格勒战役吧，叫还是叫斯大林格勒 保 卫战。 啊， 对对对。然后呢前两年还有一个叫什么守卫者，就是特别奇幻魔幻的，有一熊，对，他能那个就是跟人打。 您不提的话，我们对俄罗斯电影还始终停留在这里的黎明 悄悄 悄。 其实这两年他有好多这个商业片都引进了。但是呢确实应该说离好莱坞还有点距离，就属于说是特效做的还不错，但是故事呢做的不太好。 啊， 但这部评价很好，就是因为它故事也做的非常好。 嗯， 整个很扎实。 啊， 大家看起来特别能够吸引你看进去，无论是那种紧张感啊，还是那种就是比如说两个宇航员在太空之间的那种两个人的那种情谊啊，还是他们跟地上的这种这个亲友家属这种的感情，都做得非常的扎实很充分。 其实所以很多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你去看的时候会带有一个备注，就是这是有真实故事的。 对 对吧？ 对， 对。 所以到底真实故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 他这个片子的故事基本上是反映真实的。他简单来说就是说礼炮七号是一个当时就是很少的这种空间站，就是人类的这种空间站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有。那么苏联这个呢它是很独特的自己的一个，而且它甚至比美国的其实要早发射 上这个太空。 嗯， 它在那儿已经运行了好多年了，结果呢就老化了，就出了点问题，然后就不受控制了。这时候呢就必须要宇航员上去去修理，因为它远程已经没法去控制了。 嗯， 然后呢宇航员上去以后发现问题非常的严重，就是整个这个太空站都被冻住了。就完全成了一个冰块了。 嗯， 对，他们得想办法，就是他们有选择， 嗯， 要不然就是他们不管这个，自己坐飞船再回来。 嗯， 那这个太空站呢就要被遗弃啊，甚至被炸毁。但是呢他们觉得我们还有可能能把这个太空站给恢复过来。 哦， 对，所以他们就没有听从这个地面的这种指令。对，他们觉得我们现场处置，然后非常就是紧张的真的把这个太空站给修复了，然后两个宇航员也就是成功的回来了。这个是一个为什么我们没有什么印象呢？因为这个事儿当时在就是前苏联的这个时候，这个事儿是没有被大肆宣扬的。因为它之前一直都是保密的。 对 的。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其实最近一些年才这个。 就像被解密一样。 对，被解密一样，然后人们才被这个提及。就这个事儿发生以后的一些年，它还是属于一个就是没有全都告诉大家是怎么样一回事儿这样一个状态。 哦， 嗯，所以也带有一些故事上的吸引性哈。 嗯， 但其实像您提到像太空的这些就是我们遇到的一些紧张的画面，比如说像这次是直接不工作了，我们去把它给修复好。 对， 像我们可能比较熟知的有这个像阿波罗13号登月自救计划，还有像这个哈勃望远镜， 嗯， 来回去了五次去修它们。 对对， 这些我们都比较熟悉，而且都已经有相关的电影，而且不止一部的在描绘它们。 所以有人列过吗？说刚才你说的这个鲸鱼说的这三次救援可以被列为太空史上的三大救援嘛？ 对对 对， 对 吧？前两就第一和第三都有了， 对， 排名第二的就是这次救援， 这零号七号哈。所以就想问您一下的是，因为前两部，哎，这两个事件都已经有大量的这个影视作品来描述它，但是第三部其实也是备受期待和关注的，而且是俄罗斯民族自己来拍这个故事。那您觉得说它的拍摄出来最终呈现的一个效果，跟描述阿波罗十三号或者说描述修哈勃望远镜的这个有什么比较大的区别？ 就跟好莱坞比比呗。 对对，那个我们可能好多人都看过那部好莱坞的那个阿波罗13号，还是很感人的。他那个里头最后风险非常的大，他们差一点在返回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这个飞船就完蛋了。因为我们看那电影里头最后那个回来的时候，他那个飞船的外壳都已经开始燃烧了，都已经。对，然后呢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有一个宇航员他是特别想参加这次活动，他们那个宇航员还是真有这种献身精神的。结果他当时因为生病啊还是什么原因，结果他准备了好长时间但是没有参与这个行动。然后他非常的遗憾，他就在这个底下给他的这些这个同伴来去帮忙，来去做技术支持。就是很多这种背后的这种故事。对，那个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经典嘛，就是他虽然不是科幻片，但是他是讲太空的电影里的一个经典。然后这部太空救援我觉得虽然不能说超过了阿波罗13号吧，但是也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电影，就是跟这个已经差距不大了， 可以媲美了。 对对对对对，这个也是一个看起来很紧凑，然后呢他描写的还是挺细腻的，讲这个宇航员他们面对这个非常危险的这么一个救援的这个行动，他们的各种的心态，包括变化，包括到了太空当中怎么解决这个危机，一直到最后终于这个非常幸运的又回到这个地球。整个的这种过程，然后你觉得拍的让你很幸福，然后呢很多地方很感动。 对对对， 我觉得是完全达到了一个好电影的一个标准了。 对，那其实各位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没有去看还没有看这个电影啊。那其实这些电影，这类电影其实有的时候故事情节不是那么，就比如说结局没有什么那么大的保密性。 对， 尤其是 知道， 对对对， 他们活着回来了。 对，哎，其实这问一个小花絮，就是这两位宇航员还健在吗？ 好像应该还健在，因为我看了一个对他们的一个访谈，是 就是在这个电影之后的，那应该是两个人都还这个活着。 哦，对，应该是因为我看还有报道说，普京在克里姆林宫 对 看这个电影，还把他俩邀请去了。 对对对对，应该是他们两个人都看过这个，而且我看他们说了一些，就是他们真实的和这个电影不太一样的一些地方。 哦， 对，很有意思。 哦， 他说了，然后你才能看出来这个电影哪是。为了增加趣味来编的 艺术的夸张。 对，他说最明显的一个，大家要去看这个电影会发现有一个地方非常漂亮，就是那个空间站里头，冰都化了以后全是水 啊。对对对对， 对，然后都是特别晶莹的水滴，对吧？因为它是在太空当中，它都是那种水滴漂浮着的，特别美。 嗯， 但是那个宇航员说了，就这个真人说了，说没有这样的这个情况，说要那样的话，那就了不得了，就控制不住了。他说没有那么夸张的那种的那个情况。他说我们当时是把我们所有的衣服都用上，然后去吸干那个水，就没有造成说水滴这么到处对飘的那种感觉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快到结尾的时候，他说那里其实没有着火。 啊， 对，他有一场戏就是这个空间站 着火了， 他们两个都非常的危险，就差一点这空间站就先要爆炸了似的。 对对对 啊，但是他说其实是没有的，就是他们做了非常仔细的检查，就是空间站才开始重启的。 啊， 对，所以他说没有这么惊险， 对对 对，这个场景。 哎，其实就是这个呢，我们也跟大家梳理一下啊。您就是也方便您到时候去看电影，就是这个电影里边有八大航空看点吧。 嗯， 第一个就是刚才这个电子骑士也介绍了，就是这个第二代的空间站。 对 啊，它我们说人类历史上一共有四代空间站啊。表现的这个呢是第二代的空间站，就是我们这个电影里的也是最成功的一个空间站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航天器轨道交汇到底有多难，这个可能也是前半个电影一直在讲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空间站它失控了。失控了以后呢，你就要航天就是这个飞船上去以后，你要跟它对接，你才能进去。大家也都看过啊，你才能进去。但是一般都是自动对接。 对， 这个人对接和自动对接到底有什么样的难度啊？ 他那个就是说，我们上次做活动，然后有一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就是这种宇航方面的一个专家嘛，他提过，他说这种叫做什么来着？叫非就是说这意思吧，那名词我可能记不准了。他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受控制的对接，他说难度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他说一般的这个跟空间站或者跟空间的这个其他的比如飞船啊等等东西对接，他是两边一块儿去做这个东西 啊。 就比如说我们都这个在一个轨道上头，然后呢都这个一致了，比如说旋转啊或者角度啊都一致了，然后大家再慢慢的再对上。他说这个本身就已经很难了，就本身已经是都有风险的。他说再加上一个那边是完全就是不受控制的一个，他在很快速的旋转，然后呢你要跟他同步上去，然后你要去对接上，那边完全就是等于是没有对你的帮助，那边是一点没办法的，对，然后你就只能靠你自己去应对上去。他说这个难度真的是就是不可想象的，说在好像这种航天历史上啊，除了这次以外啊，没有几次这样的状况。 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说几个数据吧，就是大家可能看电影的时候会觉得那两个飞行器飞得挺慢的，但其实他们的速度是每秒钟7800米。什么意思？每秒钟7800米，就每秒8公里左右。然后呢你可以乘以60秒，就是我们相当于一分钟是400，对对，反正你乘吧，你像时速达到多少， 去了 对, 对，那时速是多少， 嗯， 你甭说那么快的速度，你想如果你们两个人同时咱们说跑步， 嗯， 你跑着你拿一个东西往那 对，你看你俩能 对上，别说对上了，握手都难， 对， 可能一握手就把对方给拉倒了。 我们说跑接力赛那接棒为什么那么难， 对 吧， 对 有可能掉棒，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到底难度有多难啊。 对， 这是其中一大 先说了这个数字哈，7800米每秒。另外一点呢就是刚刚电子其实也跟我们说了，其实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不配合，他不受控。就像小的时候，比如说，哎，爸爸妈妈喂你饭，张嘴，哎，给他塞嘴里，这是正常的。然后不吃，一路跑，那你就到处追着，而且就塞到嘴里。咬紧牙关就是不吃， 因为他不受控，他在转嘛。 对，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难。大家可以去看电影里啊，他们是如何 惊险那段， 对对，如何去操作的。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这 个比如说还有一大看点是失重环境下，就是你要动起来，这个也是可能就是说他们进入到空间站以后突然发现比如说电力缺失，通风系统故障，然后呢整个在那个状况下他们是能够完成这种这个救援的或者抢修的吗？ 对，这个也是，就是他们当时就是比如说带的这种氧气啊燃料啊等等的都是比较有限的，而且他们等于是一个小飞船带着一个大空间站这样的，就是如果不在规定的时间内能完成这个事儿的话，那有可能造成就是他们那个飞船都没有，就是没有办法回到这个地球上来了，所以就是说它有很多的问题，这个片子里都写到了，比如说会让它那飞船里也变得很冷，然后比如说消耗它飞船的那个氧气，这段其实也是好像说有一点夸张，就是最后它回来的时候已经快没有就是两个人的氧气了，对，但是说好像真实的里头没有这么可怕， 没有那么紧缺， 对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里面呢也有一些俄罗斯人的幽默方式， 对对， 比如说那个 赫夫的家， 对对，还有这个天很冷，然后底下那个地面控制就说有两个人产生争执了，一个人说这里边很冷，他们待不住的，这么冷的他们不可能在里边待两天，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哼，在这么冷的天都待不了两天的话还是俄罗斯人吗？对吧， 对， 战斗民族， 俄罗斯人不怕， 他们有的那个影评就说就是低温又帮助了俄罗斯人， 对，因为又放出，对，那一次是这个保卫战啊，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电影当中会经常出现的，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就不太明白的，就是他们跟这个空间站的联系，有的时候经常会说，比如说现在是无线电就是空白的时间段，就是什么到了地球背面了，这是什么办法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就是咱们的那个就是这个电波，这个就是通讯的话，它是不可能就是绕着地球这么转的。你看我们现在的这种这个无线电，都是要有太空当中要有那种接力站，它才行。就跟咱们那个手机那个信号，不是说全球要至少有三个基站，然后你才能够覆盖全球嘛。所以它这个，因为我们地球是一个弯曲的嘛，所以它到那个地球背面的话，它就接收不到那边的那个信号了。就这一段时间。就属于是跟这个控制台是失去联系的这种的这个过程，对，所以那段时间就完全得靠你自己扛着去想办法。 那会儿就是真的是联系不上。 对，那会儿真的在太空里头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你，你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怎么办呢？凉拌就不联系了。 就只能靠自己，就是 真的不联系了。 对 对，但是要给大家很自豪的说一下，到了现在其实是可以实现载人航天实时联系的，但是只有两个国家，就有我们中国还有美国。 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对。 是吗？ 是已经可以了，2018年。现在就是世界范围内能够实现载人航天实时联系的是中国跟美国。但提到美国哈，可能这部电影当中，因为刚刚电子骑士有给我们介绍了有一些历史背景在， 对， 那它除了在太空当中这么危险又很难接上，而且又冷，又这二氧化碳中毒，各种各样的，就还有一个危险是人为制造的，就是说它还要防着美国。 对， 为什么呢？美国在这里面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因为它这个的时代是冷战时期，它那个时间是84年还是85年来的这个故事。 85年零号七号空间站突然失 联。对对对。然后呢它正好是在冷战的那个末期的时候，就是其实大家的关系还是就是苏美东西方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的紧张的。然后电影里头也写了，他当时有一个特别凑巧的事儿，这个真的不一定是说对方有目的的，但是正好这个美国发射了这个航天飞机， 对， 然后那个航天飞机的载重量正好能把这个礼炮号给装进去， 说是二十吨嘛，载重量20吨，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它真的可能是一个巧合，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要一个航天飞机能把一个空间站装进去再回来，也是很难的一件事。 这个也是， 对，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我估计可能性不太高， 对， 因为它太难了，它。但是呢，我们知道苏美冷战的一个特点就是双方都不知道对方怎么样。不知道对方是厉害呢还是弱呢，反正就是都是隔阂的，所以有互相有一些特别奇怪的一些 想法， 对，他们一看这个就觉得这个美国人肯定是针对这个的，一看那几项数据， 他要去把我们的那拉回来，怎么办？ 对，怎么办呢？然后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个很严峻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空间站呢，它严格来讲，它也是属于这个当时的苏联的这么一个 东西，甚至有一定的军事的这种作用。 对对对。 所以如果美国侵入到它的这块的话，那就相当于跟开战没什么两样。 对。 所以就是一个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看点，大家可以到时候去重温一下那段历史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我是静瑜，待会儿见了。 哎，待会儿见。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超口碑爆笑舞台剧《贼在囧途》升级来袭，意外频发，危机四伏，囧贼依旧，搞笑加码，引人入胜的情节加上超乎想象的喜剧效果，1月17号到2月3号北京西区剧场，让你不笑不归。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为大家诚意推荐这部爆笑舞台喜剧，在一段荒唐搞笑的故事里，看一群小人物对信任、对情感的另类解读，那些我们似曾相识的无可奈何与真情实意，让你笑出眼泪之后心里漾起不一样的涟漪。 购票查询永乐票务。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一部名为《太空救援》的影片1月12号在国内院线上映，迅速收获了诸多好评。凭借强劲的口碑、故事本身的真实力量以及震撼的视听特效，该片有望在竞争激烈的中国电影市场实现突围，重写俄罗斯电影在中国的战绩。今晚演艺群会带您从《太空救援》看电影界的太空竞赛。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我是鲸鱼。 今天晚上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太空救援，包括太空电影。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你好，电子骑士，欢迎您。 大家好。 我发现啊，电子骑士确实是喜欢这类，您是就特别喜欢那种太空电影是吗？ 对对，因为可能好多这个男孩小的时候都有那种太空梦嘛，就是说能够这个到地球以外的这个地方去，对，这种的应该是一个很小的这么一个梦想，当然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几个人能够实现嘛，所以最后代替的那就是说可以看一些这样的这种电影，然后能满足一下你能够这个到地球之外，到太空去看地球或者看宇宙那种感觉， 这种想象力啊， 对对对。 那这样，咱们先回到我们的电影当中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就是因为这部电影啊，除了有一些这个宇宙看点之外啊，太空看点之外，还有很多的槽点啊，也有很多人在吐槽，比如说这个电影当中也会说到这个。俄罗斯人的这个太空站当中有酒，这个事儿很多人吐槽，这事儿是真的吗？ 这个好像就是那个真正的那个宇航员的那个访谈中，至少没有提这个。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是真的，就是这可能是编剧的一个发挥，因为他特别里头提到他是自己偷偷带上来的嘛。因为我们知道这种的 在太空当中带什么东西还是有挺严格的这种规定的。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浪漫化的，不过确实俄罗斯人是很喜欢喝酒的。 对对对对， 而且他那个段电影里头就描述那个在失重的情况下怎么喝这个酒，这个也很有意思。 对对，我觉得这个 把它啪一拍，那个酒就出了一个就是一个小水球，然后大家对一吸就吸， 就是你看着那个喝酒那叫一个美感。我觉得能把喝酒拍得这么美的也就俄罗斯人了。 对对对， 这个也特别有意思啊，有一些槽点。当然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电子骑士呢给我们大家一起说一说。 嗯， 先是问一个问题，就是这类电影拍起来， 嗯， 它的难度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说现在太空电影啊，太空类的电影也就这么几个，美国 对 一直在垄断着这个大片儿， 对， 然后俄罗斯这一部出来算是一个逆袭， 对， 那还有一些太空大国现在可能还没有拍， 还没有，对， 啊、 对，像欧洲，对，好多，其实大家知道欧洲也有一些这种，这个算太空这方面也是不错的，对吧？ 啊、 发射火箭啊，然后也是在做一些，对，欧盟的空间站，但是就是什么法国啊、德国都没有拍这个东西， 嗯， 它的成本还是很高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太空里头有一个非常麻烦的地方，就是其实太空里头是没有上下左右的，对吧？它这个方位是在咱们地球上才有这个方位这种感觉。你上太空，头上脚下所有的地方都是宇宙，都是一个空间的这种感觉。所以怎么表现这种感觉是一个特别麻烦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地心引力的这个摄影获得了当年的这个奥斯卡最佳摄影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创造了一种让你真的感觉在太空里头。大家看那个地心引力那个最开始那十几分钟的那个长镜头，然后你看着你就觉得你进入了一个失重的感觉，就头上脚下你都找不着北了，就都那种的感觉，它是很难的。它当时在地面做了一个就跟一个蛋似的一个舱，然后呢让这个摄影机放在这个舱这儿，然后呢这个蛋是会旋转的，然后来拍这个人在太空当中那种到处左右前后的旋转的那种对失重的那种感觉。这个东西是纯粹为这个电影来做的。 哇， 所以这个电影它做了很多的这种技术的创新，它摄影机要用一些新的这种的仪器呀、机械的东西啊来去操作它，它才能够拍出那种感觉来。 哇， 而且呢就是我们知道在地球上拍的时候你有一个就是背景的东西，对吧？比如说我们背后有一个墙啊，有一个什么东西的。 对对对对对， 这种的太空电影它基本上背后的东西全是 CG 绿幕做的 啊，绿幕啊， 对，所以你拍的时候除了那个前面有一宇航员，背后是什么都没有的 啊， 那你得去想象这个场景。所以一般拍这种片子它都有一个叫做那个预示的那种技术，也就是说它要用 CG 特效先把这个画面包括人都先模拟出来， 嗯， 然后拍的时候这个摄影师才知道他要拍到哪儿，这位置要走到哪儿，因为没有任何的这种标记的物体。 对对 对 对， 比如说你旁边离得很远就是一个这个比如说一个月球的影像，但你拍的时候是没有的，他就得在那儿标记一个东西告诉你，哦，这块是有一个天体在这儿的，你好做动作，你好拍摄。所以这个东西它都要用一些技术来实现，而这些技术都是挺花钱的。对，所以这个是很难很难做的这个地方，包括可能要把整个太空舱全都复原了，然后来拍舱里头的这些这个场景。所以俄罗斯这个片子很厉害，它花了的成本极低，就简直想象不到的低，合人民币不到5000万人民币。 哦，这怎么做到的？我们随便一部电影10亿， 对 吧？ 对，这个咱们现在的中国的这个大片都是1亿多的成本起步了，都得是。 嗯， 那像那个地心 还不够这发行费用。 对，地心引力这种片子都是1亿多美元的这个成本都往上的。 嗯， 而这个呢，就是合美元的话，大概就是8-900万美元，1000万美元不到。 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非常非常厉害。 其实有的时候看来还不是钱的事儿，是钱的事儿啊，但是钱不是。 不是完全的 这个的事儿啊， 这是不是也因为这个俄罗斯太空总署帮了很多忙啊？ 对对对， 他们可能拿这些东西，可能也不会再收费用。 对，这个就是可能跟美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美国他拍电影呢，他虽然也会得到一些帮助，但是他总体来讲，他是个商业行为，就是你即使 NASA 有些地方帮你。你也是要花钱的，有些东西比如说他提供你一些类似于模拟的仪器啊或者什么的，你是要租的，这就 跟这个俄罗斯可能不太一样了。 对， 俄罗斯拍这种可能就是国家给你补贴或者给你一些赞助，然后这个东西我就让你去拍去，我就不收你钱了。这个隐性的是会省很多钱。 这样我想到了之前就是李晨刚拍的那个《空天猎》， 对对对， 是可能就是说，哎，空军帮忙，你看那里面 的战机，对对对，要不然绝对不止那个数了。 对，哎，那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其实这些年来的太空电影也反映了这些年来人类对于太空的一个探索的一个历程。嗯、所以电子骑士给我们梳理一下吧。嗯、如果让你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从这些电影当中看到了哪些进步和变化？ 我简单的给大家捋一下，就是最早的时候，就是电影刚这个问世的时候，就有一部科幻片，其实就是太空的，就是1902年梅里爱的，就法国那个电影大师梅里爱。 打到月球上那个叫。 对，他拍了一个就是月球旅行记， 哦、 就是人坐着炮弹然后飞到月球上去了。 嗯。 你想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多世纪以前，那么他们对太空其实没有什么认识的，他们那个理解的那个外星人就是一个蹦蹦跳跳的很奇怪的那个人，然后一打就跟烟一样就没了 啊 然后呢他们坐着炮弹去，还能坐着炮弹再 回来。 对， 什么宇航服什么氧气， 对，没有，那些都没有。对，这个很夸张。但是人说，哎，他有些想法还是很先进的，比如说他想到了炮弹回来以后是掉到水里头。这不跟我们现在这个飞船这个火箭回来这个要掉到水里对回收一样吗？这个想法还是很有意思的。 嗯， 再往后的话就是从30年代，就上世纪的30年代到50年代，那会儿有一些讲太空的片子，但是基本上没有太多科学的依据。 嗯， 那个里头太空要不然就跟地球没什么区别 啊， 就是人们虽然也带了一些什么面罩啊一些东西的，但是你看那个场景啊就跟地球是就是一个地球的荒山野岭的地方 啊。 对，有一个叫做太空罗宾逊这么一个片子，就是讲这个就跟飘到荒岛一样，他飘到这个火星上去了。 鲁滨逊的漂流记那个。 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是也碰着了跟类似于星期五似的什么什么这个土著的东西，然后他怎么在那儿这个幸存下来。然后你就觉得除了他戴这个什么帽子像是宇航服一样，其他的地方都跟地球是没什么区别的，有山有水，对，肯定不是现在火星的那种样子。所以当时的人们想象还是比较的，怎么说呢，比较的跟真实的太空差别比较大， 毕竟因为那时候确实没有去见过， 对，没有任何人有概念， 对对对， 所以那会儿的外星人都是一些什么跟章鱼似的一些怪物，都是这样的。然后到了六七十年代那会儿，美国开始做这种这个宇宙的大开发，那么特别是这个登月的这个计划，这个前后呢，人们终于认识到真实的这个宇宙是一个什么样子，至少我们周围的这个火星啊，这月亮啊，是什么样子。所以当时呢是这一段从70年代到90年代拍了好多很写实的这种太空的这片子。 哦， 对，咱们知道的比如说这种这个阿波罗13号，还有一个美剧叫从地球到月球，它整个就是讲人们这些科学家怎么去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然后甚至他们的家庭出现一些矛盾，就跟咱们写这种这个宇航这种这个或者说是为我们的火箭事业的那种科学家的那种的对故事或者说是电视剧还真的有点像，讲他们的牺牲奉献精神，讲他们这种没法顾及家庭的这种的产生的问题等等的，讲这种对太空探索然后就是要付出的这种的热情啊等等方面的那个时代。然后还有一个九几年的一个片子叫《超时空接触》，朱迪福斯特演的，也是讲人类想要这个跟太空跟宇宙当中的这些外星人去接触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呢，因为是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叫卡尔萨根他写的这个剧本儿，对，所以这个剧是被认为是非常有这种科学性的这么一个科幻的一个电影， 哦，叫什么？非时空接触， 超时空接触， 超时空接触，我都记一下， 对对对， 回去看看。 这个非常对，非常有意思，因为它 不是说别人编的，是这种大科学家他自己讲的这么一个故事。对， 嗯， 那么有一阵儿呢，大家知道，因为这个太空的这种探险非常花钱，有一阵儿后来就，美国 NASA 就把很多的计划都停掉了。 嗯， 然后这种电影它也就不拍了。 啊， 因为大家就确实觉得有点失去对太空的热情了，觉得我们先管身边这件事儿， 就 活在当下。 哎，但是说到这儿，我插一句啊，因为我看到，就是因为这个电影啊，也引发出了很多的有意思的讨论。就是刚才电子骑士说到了，说有一段时间，其实感觉好像有一些时间了，就是地球人对于太空的探索感觉有些停滞了， 对对， 没有像之前那进步那么迅速和快， 对对对， 所以呢，这就有人有这样一种言论，说会不会像那个《三体》里写的那样，说外星人用质子控制了人类的智慧，让人类停止了对于大脑的对于外太空的思考啊？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 对对对，听过听过，就是这种说法很有意思，但是你还真的没法去 反驳 反驳它，对，因为这种东西确实是。是没有什么这个就是真正的这种实力来去推翻它的， 对，而且也确实是这几年感觉是没有以前那么，一下子出现了那么多的重大的发现啊，或者怎么样的啊， 对， 那您再跟我们从电影方面说一说， 就这些年还是有一点变化，就是人们又有点，比如说现在美国不是有一个叫重新回到火星、回到月球的这种计划嘛，就是他们还是在准备再次的，比如说是这个载人登月呀，包括送这个航天器或者探测器去这个火星啊，就是现在这种兴趣又起来一点了，包括大家知道一个这个世界的一个巨富，然后他自己研究的那个火箭叫那个什么 SpaceX， 对对对，就马斯克嘛， 对， 马克思就是那个特斯拉那个， 对对 对， 就是那个钢铁侠的原型， 对 对 对, 对，那他就是自己就民间的研制火箭，他要去探索这个太空，就这种的还是热度比以前要高了很多，所以最近这几年就是地吸引力啊，火星救援啊，星际穿越啊，然后一步一步的又出来了，就是人们对于太空在沉寂了一段以后又重新对它感兴趣，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去面对太空，去对，去面向一个这种未来的。 所以其实您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说电子骑士用几部电影，你能够看到就是整个人类对于太空探索的一个简短的这么一个历史啊。那当然，说到这些电影，刚才电子骑士提到一个，比如说那部叫《超时空接触》， 对， 它的剧作是由一个科学家来编的。其实我们去细究，包括这个太空救援出来以后，有很多的组织、科学爱好者都在召开一些研讨会，也在讨论这些电影的科学的地方、不科学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发现国外有一些很好的做法，今天我们拿出来也一起分享一下。比如说他们美国是不是有一个叫做科学与娱乐交融这么一个项目， 对， 就专门用来让科学跟电影之类的这些娱乐项目相结合的，对这块您了解吗？ 对对对，他们是有这么一个就类似于一个组织似的吧，他就是把这种科学家、科学工作者和这个电影人给他就是连接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你要写这么一个东西，你编剧是不可能是一个这种宇航的专家的，对吧？ 对对对， 他最多只能说是感兴趣，那怎么办呢？他就要请教这专家，那你很难去，你说我直接给 NASA 写封信，人也不一定理你啊，对吧？所以呢，他就需要这么一个中间的这么一个组织，要不然电影人那就胡拍了，就只好。所以呢，美国有这么一个组织是非常好的，它是民间的，但是它把宇航的这个很多的专家，还有电影的一些这种专业的人士都放在了一个组织里头。这样的话呢，有什么项目呢？找到他们。他们可以把这两拨人都拉过来 进行一个对接， 对，进行一个对接。你这个项目你是缺这个对于宇航这方面的一些技术的东西呢，我可以给找专家，给你去把关，给你去聊这个剧本应该怎么写。如果你要是一个就是宇航方面的东西，你要想找一个电影人，你想我做 一 片子， 啊， 对，推广一下，你说我这片子该怎么拍，我怎么拍好看，他也可以找电影人来，所以这个是它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也就是说让影视剧当中出现的科学元素更合理一些。这个组织要早点有就好了，就不会出现那1902年坐着导弹， 对， 直接就是冲上太空去， 那个也算是人类的一大想象。当然其实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组织啊，就是它 所拍摄的就是起到作用的哈，还远远不止于说像一些太空电影或者科幻电影。跟大家说几部电影，你们都会觉得很神奇，就是很意外。比如说雷神，这本来是一个漫画啊，漫画里的人物，但是就是在拍这样一部电影的时候，这个机构也参与到了其中。比如说这个，因为这个机构的建议，那个雷神的女朋友其实在漫画里她是个护士， 对对对， 对吧？她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就电影里变成了一个天体物理学家。 天体物理学家， 那这个就是来自于科学家的建议。 对对对，因为他们说这个雷神既然是从外星来的，那按我们现在的这种科技水平，因为那个漫画是很早以前编的嘛，对吧？ 对对对。 那按我们现在的科技水平，就是应该是有什么人去跟这个雷神接触呢？他不可能是一个 来个护士 这样的，对，他肯定是个科学家，而且最合理的就是天体物理学这样的科学家，所以他就放在电影里头，你就会觉得他合理了很多。 哦， 嗯，其实，对，除了交流完这些电影之外，哈，包括像现在俄罗斯都拍出了《太空救援》了，不管是大家反响或者票房，现在表现也都还不错。 嗯， 那我们中国观众就会很着急了，我们现在也是宇宙强国了，太空大国了，我们什么时候出这样的片子呀？ 嗯， 我觉得应该会就是快，因为我了解的是有一些这样的意向再去准备呢。因为包括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科幻作家，叫凌晨，他写过一些关于宇航方面的这种科幻小说。那么因为他的家庭就是这个就是跟宇航这种的 相关的， 对，相关的，他很喜欢这方面的东西，然后他的小说有些正在筹备就是改编成影视的这个作品。所以我知道可能还有一些有这方面的一些打算。所以我觉得过几年吧，因为确实像主持人说的，我们作为一个现在的一个宇航的这么一个大国，我们确实应该拍我们自己的这种太空的这个电影，这个我觉得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咱们刚才也聊了，有很多的困难，包括资金上呢，包括技术上的，这个可能得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探索吧。 对， 但是我相信不会特别长。 嗯，其实包括像您刚才说到的一个元素，剧本也是个元素。 对对对， 对吧？ 对， 其实现在我不知道您， 我们目前都很成功。 对，没有，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就是了解，就是现在啊，在科幻创作这个领域，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幻作家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水平上啊？或者是 应该说其实水平还挺高的，因为最近几年我们有好多科幻作家的小说都被翻译成这个外文，英文啊，什么意大利语啊，什么什么的，翻译成好多国文字，然后在国外反响非常好，甚至就是说拿了一些奖。我们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个刘慈欣大刘的这个三体以外，其实还有好多的作品在国外拿了一些奖，只不过没有那么有影响力，不是像雨果奖这样有影响力的这个奖。但是这也说明就是说还是很成功的。那这些其实都是为将来这种比如太空啊，然后这种太空的，不管是说写实的太空电影还是科幻的太空电影，都是一个基础。 好，哎，那最后问几个问题，就是以您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来说的话，您给推荐几部你比较喜欢的太空电影吧。 刚才咱们说了一个，就是说这个阿波罗13号这过去的，还有一个跟这个有点像的叫太空先锋。这个也很有意思，这是好几个老头上太空的这么一个故事。对，他这个上太空的人都是五六十岁的，这也是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的。对，他是这个好像也是九几年的，里头有伊斯特伍德，有什么一大堆老戏骨来演的。他们克服他们这种身体的这种条件的这个限制，因为都是年纪很大的人，然后去这个上太空，这个事情非常的励志，然后你看起来非常的也非常感人。 好，我们叫太空先锋， 太空先锋， 拿笔记一下都。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非常这个我觉得不错的这么一个片子。然后科幻的刚才咱们也说了，一个是这个就是超时空接触。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看一个好玩的一个片子，这是一个恶搞的一个片子啊，就是他讲的那个太空的东西就是有点故意的很夸张很搞笑的，叫黑星球。对，他是这个太空就是星球大战出来没多长时间以后拍的一个很低成本的。就讲什么呢， 讲人们在太空里头啊就无所事事，结果呢他们要放一颗炸弹，原因咱们就不多说了，但这个炸弹有了自己的思想，这个炸弹是个智能机器人，他就会想，我为什么要放出去呢？你让我去那儿我就去那儿吗？你干嘛这个非要让我去那儿呢？他就在想我自己存在的这个原因，然后就把这个宇航员给吓坏了，因为他不听这个宇航员，宇航员说我要扔出去，然后你就炸了不就完了吗？结果他就不听这些人，然后这些人就想办法劝他，因为他在飞船上，他卡在飞船上了，就他要是没想明白就有可能炸了，就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黑色幽默的这么一个故事，大家可以看看， 叫什么名？ 叫黑星球， 黑星球啊。好，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真的是非常感谢电子骑士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这么透彻的由太空救援聊了这么多太空的电影，我们当然也是最后真心希望能够看到咱们国家自己的太空大电影出现啊。 对， 好，谢谢太空骑士了， 电子骑士 做客我们的节目，谢 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的，那今天节目马上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静宇， 接下来的节目是听听唐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